请同学看一下这个64页以下。那承接呢上礼拜讲的呢，最后呢这个举证责任章节里面呢，剩下一个小重点，就是各位呢书上64页以下所看到的98年司法官考的这个题目。那如同我们上礼拜讲的，以前这个所谓法学理论哦，还不敢拿来这个呢国家考试出现，都只有呢零星的出现在法研所的一些考题里面。但是很罕见的，98年司法官呢大概是题目已经考到呢不知道考什么了，所以干脆的出题者呢就来一个回马枪，直接用问答题的方式呢把这个纯学说理论的概念呢直接设计成考题。那98年司法官呢出题的还蛮偷懒的哦，他连实例题都懒得跟你设计，直接用名词解释什么何谓法律上的推定，何谓呢什么事实上的推定等等，直接呢考你问答题的模式，叫你解释，然后还自行举例说明后。所以出题者真的是有点偷懒了。这个各位将来呢你翻一下历届考题呢，看98年司法官的考题就知道，真的是偷懒到极点，连一个案例实例都懒得设计，直接考问答题，出题者还在问答题面叫你自行举例说明后，就是呢要考同学呢有没有念过64页以下这个抽象的法律理论。好，那这个法律理论在讲什么呢？承接我们上礼拜四所讲的，那跟各位说一下抱歉哦，这个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哦，不是感冒，但是喉咙突然变得很沙哑哦，这声音听起来像鸭子一样哦，所以各位稍微这个体谅一下哦，也不晓得不明的原因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沙哑哦。好，那这个呢，64页以下呢，承接我们上个礼拜四所提到的举证责任的95%以上的案例都是用所谓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但是有不到5%呢极少数的例外情形呢，我们不依照呢学界通说，而是呢另行有特别的规范。那么哪三种例外情形会产生举证责任的转换、举证责任的不同呢？第一种情形叫证据契约，这上礼拜讲过了，基于呢辩论主义的前提之下，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你们可以针对任何证据有关的事项自由约定，所以你们当然也可以针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呢加以约定。所以第一种呢不依照通说见解呢，而是由当事人可以用自由约定、证据契约的方式呢来变更举证责任，这就是第一种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例外。第二种例外呢，上礼拜也讲过277条但书所提到的所谓依其情形显示公平。那么所谓的依其情形显示公平呢，但书的立法理由特别提到，像什么公害啦、环保啦、消保、医疗诉讼等等这一些类型呢，再次复习两个特色，第一个证据偏在，第二个呢所谓公益色彩浓厚。符合这两种概念的案例呢，可以例外的依照277条但书呢，由法院个案弹性裁量，如果认为显示公平者呢，法院可以弹性调整举证责任。所以你现在去司法院网站搜寻呢，很多法院的判决，譬如说医疗过失呢，它都叫医院医生负举证责任，这就是依照277条但书呢去变更我们先前讲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则。否则按照一般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则，你有医疗疏失呢去告医院医生，你主张侵权行为的请求权的话，理论上是你原告呢受害人要证明权利发生事实，所以理论上依照学说的见解呢，是你原告这个病人呢要去证明医生的医疗行为有故意过失，以及证明呢这个医疗行为跟你的损害间有因果关系，这一些都是所谓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侵权行为的权利发生事实，依法本来应该是由原告病人负举证责任，但是现在277条但书创设的第二种例外，依其情形显示公平者，医疗纠纷是最典型的具有证据偏在专业型领域的一个案件。这种专业型领域的案件呢，具有证据偏在的现象存在的话呢，那么立法者为求公平起见，他认为科予呢没有专业背景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恐怕事实上的期待不可能了，所以干脆就授权法院呢因应这一种类型的案件时呢，可以弹性的调整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我们讲到举证责任呢不依通说见解的第二种例外的情形。那今天要讲的是最后第三种例外的情况。 那这个另外就是98年司法官的考题了，也是呢条文的依据在277条但书。277条但书说，法律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那现在学说就跟同学解释什么叫法律别有规定呢？但书的这句话具体而言呢，就是同学书上64页所看到的。法律别有规定呢，最常见的就是呢法律上推定的情形，然后又细分成阿拉伯数字第一点法律上事实的推定，还有66页第二段呢法律上权利的推定，冒出这两个奇怪的专有名词，98年司法官就直接考你问答题，还要你自己举例来说明哦。好，所以你先听结论，结论就是啊，如果你有法律上推定的情形，不管你是第一种的法律上事实推定，还是第二种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不管了，反正这两种类型呢，通通都会产生所谓举证责任的转换，也就是请你先记结论，就是呢，只要符合法律上推定的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举证责任的分配就不依照通说的见解，反而形成所谓转换的一个效果。好，那结论你了解之后呢，紧接着就是花一点时间跟你解释这个理论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如果不花时间跟同学介绍的话呢，那一般你自己看呢通常是绝对看不懂，说呢这些奇怪的文字呢到底要跟你宣示出什么样的法学理论背景啊。那我们就把呢书上文字的部分呢画在黑板上，同学理解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呢，请你切记不要一开始就拿红笔呢那个文字在那边画哦。你一开始看抽象文字真的会看不懂，课堂上借由实际的案例呢来跟你解释这个抽象理论，听懂之后呢文字的部分你回家自己花时间看一遍，保证同学看起来就会很顺畅的。好，先来看一下64页第一种呢叫法律上的事实推定，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来，你直接从呢黑板上具体的案例切入，我们就拿骆永嘉老师呢在文章上面所举的案例啊，民法770条各位应该不陌生，这个物权篇里面呢时效取得的相关规定，忘记的同学就自己看一下770条怎么说啊，以所有的意思呢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他人未登记的不动产，一定是未登记的不动产呢才有主张时效取得的问题哦。你只要够狠呢占有人家没有登记的土地或房屋，反正只要你敢占有他人未经登记的不动产呢长达10年的话，你的法律效果就是可以呢霸王硬上弓后请求登记为所有权人，你变成时效取得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好，今天一个具体的案例，甲呢还真的很无赖，占地为王，占有人家呢没有登记的 A 地这个不动产，居然给他的占有长达10年以上，所以他就呢乞丐赶庙公后，我符合770条的规定，所以我就呢提起一个呢请求登记为所有权人的一个诉讼，依照民法770条呢主张他的一个权利。好，那请问同学，在这个诉讼里面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当然就是你刚刚念到的民法770条嘛。好，诉讼标的既然是民法770条的话，承接我们上礼拜四所教你的，在这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之下，我今天如果考你权利发生事实，谁要负责举证？那这个同学呢，上礼拜我们讲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很好回答了。在770条为诉讼标的的前提之下，这个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就是呢法条的构成要件啊。法条的构成要件就是呢所有的意思，10年占有，和平公然继续占有，那么这三个呢构成了770条的构成要件。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人家现在限缩争点考你，请问你针对10年间继续占有这个事实呢，何人要负举证责任？那同学闭着眼睛都回答，好简单哦，10年继续占有的事实呢一定是由甲负举证责任，因为它是本案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一定由主张该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 那该事实存在，对何人有利呢？对某甲有利。某甲一定希望权利发生事实存在，因为权利发生事实一旦存在之后，所生的法律效果就是770这个请求权会发生。那这个效果刚好就是呢某甲希望的一个效力，所以某甲当然是主张呢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之人。所以理论上依照通说的见解呢，必须由某甲负举证责任。好啊，讲这个干什么呢？紧接着学说理论就来了。什么叫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啊？学者呢研究问题，研究人性，他说啊，对了，理论上是甲要负责举证，可是这个理论呢之所以创设它，前提就是呢学说上认为啊，如果你直接针对待证事实证明有困难的话，我们给你一个优惠。什么样的优惠呢？允许你呢透过呢迂回的方式去证明一个比较好证明的间接事实、前提事实。透过那个比较好证明的间接事实跟前提事实呢，就可以达到说呢证明待证事实的目的。念完了你可能听得有点模糊，来马上投影到黑板上，刚刚念那一串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白话文，各位能仔细听懂的话呢，你这个观念呢就很清楚了。学者说啊，甲呢你想得到胜诉判决，你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你有本事的话，最直接当然就是呢你向法院提证据，说我10年间每一天都有占有。你如果可以做得到这件事，10年3600多个日子里面，你要是拿出证据说这3600多个日子里面我每天都在这块土地上，每天都有和平公然继续占有的事实，能拿出这样的证据算你厉害，当然你完成了举证动作。可是学说上话锋一转说，通常情况下你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有困难了，谁会保存这么详细的资料，保存说我过去10年3600多个日子里面每天都站在这个土地上有占有的事实。理论上可能，事实上殊难期待当事人提出直接证据。确实啊，你怎么去跟法院说服说我拍了3600多张的照片，每一天拍一张证明我都有在这个土地上占有的事实，能拿出来最好，但你通常拿不出来。通常拿不出来代表什么呢？通常难以期待负举证责任的某甲直接去证明待证事实，直接去证明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学者研究后是心得发现说，法律呢真的是很合乎人性，因为针对某一些特别难以呢直接证明的事实呢，我们研究后发现其实很多呢实体法都有特别规定。什么样的特别规定呢？实体法或者其他的法规里面呢，有时候立法者很体贴，他们就是体贴说呢，叫你直接证明这个待证事实，直接证明10年间继续占有事实太困难了，所以我们不强人所难，我们设计一个比较迂回简便的方式来辅助你呢达到证明的目的。什么叫特别设计一些很贴心迂回辅助的方式呢，来帮你呢达成证明的一个结果呢？像民法944条，这就是呢学者所称的很温暖呢很温馨的一个实体法的特别规定。物权篇你翻一下944条，看它怎么规定的。这条各位应该不陌生了，在占有章节你看一下944条的第二项，来，立法者呢在民法944第二项特别规定，只要你证明前后两时有占有者呢，我就直接推定两时之间继续占有。法条不用翻译你应该很清楚，我只要证明我第一天跟10年后的最后一天，我只要证明这两个点，这两天我有占有的事实的话，立法者就送我一个大红包，直接推定我中间这10年呢通通都有占有的事实。因此话锋一转，你回到黑板上，学说上会怎么讲呢？说太好了，立法者真体贴，很有人性。所以如果你是黑板上的某甲的话，你现在有第二条路， 什么路呢？你没有办法提出3600多个日子里面每天都有在我的事实，没关系啦，我们呢就迂回的赋予你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前提事实，让你证明，也就是黑板上所列的，你只要有办法提出2张照片，证明说我10年前的第一天跟10年后的最后一天，我只要单纯证明这两个时间点上我有占有土地的事实的话，那么法律呢944第2项这一条法律就直接推定说我中间10年呢继续都有占有状态。所以如果同学你是黑板上的某甲的话，你当然会倾向去选择呢证明944第2项，我只要去证明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有占有的事实的话，那么呢中间呢这10年呢待证事实，权利发生事实呢，法律就直接推定呢已经存在，推定说我已经证明完毕了。因此在这个结构里面呢，民法944第2项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法律上事实推定的规定，透过一个比较简单容易证明的前提事实间接事实呢，然后再辅助以呢法律的特别规定，像944第2项就特别规定说，只要你把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证明完毕之后，立法者直接透过法律拟制推定的方式，就推定那个待证事实呢10年间有继续占有的一个状态了。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对某甲来讲当然是很大的优惠，因为他可以迂回的选择呢一个比较好证明的前提事实呢，来达到呢难以直接证明待证事实呢这样的一个补救措施了。好，那么呢讲完之后呢，法律上的特色何在？学说上就说啊，所以呢像民法上这种944条第2项的规定，凡是在法条的用语结构上有类似944第2项所谓呢推定某事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的制度呢我们就称为第一个专有名词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所以这个名词强调的重点就是某一些法律，像民法944，某一些法律有特别规定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获得证明之后，就直接推定某一个待证事实存在。法条的用语结构只要有这种呢，法律呢直接推定某一个待证事实存在的话，这种类型我们就划归为法律上事实推定。这就是第一个名词的由来，你就黑板上这个具体案例呢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抽象名词呢描述的重点。好，那最后的收尾的阶段，请你切记考试的时候这个关键字一定要点出来。在黑板上这样的逻辑之下呢，学说上强调重点就是一旦产生法律上的事实推定，那么它就呢等同于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效果。这一句话怎么来的呢？哎，同学不难呢，你听懂之后这个抽象的概念呢一辈子就跟着你，比较不容易忘。学说上的见解就是啊，透过像民法944这样的很热心很好心的规定，实质上等同于呢免除了某甲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责任。这就是学说上强调的观念。透过理论他们怎么说呢？理论上本来你是要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理论上甲应该要直接证明10年间有继续占有的事实，但是因为现在民法944第2项有这样的一个推定条款优惠的措施，那这种推定条款优惠措施存在的结果，实质上等同于呢免除了某甲针对待证事实的直接举证责任。确实啊，一般正常人不会这么白痴还去直接证明待证事实，一般正常都会选择比较简单的方式，只要证明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有占有状态的话，剩下的交给民法944第2项，立法者就直接帮你推定说呢中间10年都占有了。所以一般正常人呢，如果你是某甲，你一定选择去证明前后两时占有，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呢来做举证。那一旦前提事实证明完之后，法律就直接推定待证事实存在。所以学理上就说，实质上等同于免除了某甲针对待证事实权利发生事实的直接举证责任。好，既然实质上等于免除了甲对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 所以最后一句话就说，因此呢，我们学理上就称这种情形呢，实质上等于举证责任的转换，导致把原本应该属于甲的举证责任，导致转换给呢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身上。所以举证责任转换或者称为导致，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刚刚白话文的翻译，既然你实质上等同于免除了某甲对于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那免除了甲的举证责任之后，法律逻辑上就推出，所以啊，这个待证事实，也就是权利发生事实的证明责任，反而就是导致转换到原本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身上。这就是所谓举证责任转换导致的理论。翻译成白话文，对照黑板上这个例子，他怎么讲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变成说，因为有民法944第二项的存在，所以实质上等同于呢，甲呢就好像免除了对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明责任。既然实质上等于免除了甲的举证责任，那免除了一方的举证责任，其效果就是呢，该举证责任当然转换导致到原本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身上。某乙呢，依照通说的见解，本来不用直接针对权利发生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但是因为民法944有这种法律上事实推定的规范存在，所以其结果反而变成了有民法944的存在呢，反而是某乙呢，原本不负举证的某乙呢，现在要直接去证明呢待证事实，反而是某乙要去证明说某甲十年间没有继续占有的事实，而不是某甲呢要直接证明自己呢十年间有继续占有的一个事实了。这就是所谓举证责任转换导致的一个基本理论。同学对照黑板上这个案例，再思考一下刚刚学说理论上的一个描述呢，这一个呢专有名词呢并不难理解。那么我们就借由呢黑板上这个案例，让同学了解说什么叫做法律上的事实推定，那又为什么可以导出说举证责任转换这样的结论。只要你把中间学理上这些概念的推论呢懂了之后呢，再搭配黑板上这个实际案例来思考的话，在理解上应该不会太困难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把第一个法律上事实推定呢这个类型的概念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本来考到此呢还算 OK， 但是国内学者很多说吼，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你翻到65页以下，65页以下呢，同学会看不懂的刮胡四，相对人排除法律上事实推定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一种情形，什么对前提事实提出反证；第二种情形，证明推定事实的相反事实。然后66页告诉你呢，其所举者应为本证。好，最后这个理论收尾的一个重点就是呢，出现两个名词，本证跟反证。这个东西哦，就是标准的很无聊纯学说理论的一个概念，强迫同学要去买单呢接受这种抽象的法律理念了。什么叫做举反证，什么叫举本证呢？来，这两个名词有够简单哦，就是考同学背专有名词如此而已。什么意思呢？你先不要管书本，回到黑板上，刮胡四呢最后要考同学的就是，来，请问你一件事，当你创设法律上事实推定这个理论之后呢，请你回答我，这个理论的创设对谁有利呢？啊，当然是对某甲有利。对一个原本要负举证责任的某甲有利。那我再问你，对谁不利呢？你闭着眼睛都能回答，对那个本来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不利。他本来不应该对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的负举证责任的，啊，今天因为你们莫名其妙创设了一个法律上事实推定的理论，拿民法944第二项大做文章，创设这个理论之后， 害他本来不负举证责任的，现在反而呢举证责任转换的结果，某乙要直接针对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负举证责任，反而是举证责任落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理论当然是对被告某乙不利。那因此学者呢就有点假惺惺了。什么叫假惺惺呢？他们就抬出一顶大帽子说啊，我们法律制度要兼顾两造当事人的权益，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制度呢都要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不能单独的偏爱其中一方。所以既然法律上事实推定这样的理论是对一个本来应该负举证责任的某甲有利，然后对一个本来不应该负呢举证责任的某乙不利，那针对这个呢不利的当事人，我们为了均衡他的权益起见，所以特别给他一些救济的方法。这个理论创设对你不利呢，我们心怀愧疚啊，给你一点补偿呢，希望呢给你一些补救救济的方法呢，可以缓和你这个不利的地位。那这个救济的方法就是同学书上刮胡子看到这个标题，相对人排除法律上事实推定的方法，这是日文翻译过来的，如果你看得很不顺眼的话，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刮胡子就是在教你说呢这个不利的当事人某乙呢如何加以救济了。那怎么救济呢？同学书上真的不要看，你用直觉来反应就好了。你就算呢没有看文字，回到黑板上，什么叫直觉反应啊？某乙想要救济，想来想去不外乎两种途径嘛。哪两种途径？第一个途径呢，攻击前提事实；第二个途径，攻击待证事实。你想不到第三个途径了哦。所以如果你是这个不利地位的某乙呢，你想要翻盘，想要取得一个对你自己比较有利的结果的话，你不外乎就是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叫做攻击前提事实。什么叫攻击前提事实啊？某乙只要可以提得出证据证明说呢，甲在十年前的第一天跟十年后的最后一天这两天呢没有占有的事实的话，只要你能攻击出呢前提事实不存在的话，就不会有944第二项举证责任推定转换的一个结果了。所以你第一个攻击的手段，攻击前提事实；第二个攻击的手段就是呢攻击待证事实。以黑板上这个例子来讲，某乙如果觉得说前提事实无可攻击了，因为甲确实在十年前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有占有的状态，这个前提事实无法攻击的话，退而求其次，攻击待证事实也好。什么叫攻击待证事实呢？某乙可以举证说，报告法官，某甲在第五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月呢出国去旅游后，举家呢以往国外去旅游观光，一两个月没有回台湾，有中断占有的事实。某乙如果提得出这个证据，那就叫直接去攻击待证事实。你攻击待证事实呢，也可以呢让这个甲的地位蒙受不利，让自己在法律上可以取得翻盘的结果。因为你攻击待证事实证明说某甲没有在十年间继续占有的话，那么呢攻击成功的结果呢，法院就不会给某甲有利的判决。所以针对这个相对人某乙来讲，你当然救济的手段不外乎就是攻击前提事实或攻击待证事实。好啊，考试考你什么呢？无聊的名词记忆。你攻击的手段呢，我们学理上创设出两个名词，就是刚刚书本上里面的我们说很无聊的东西。为什么呢？日文的理论翻译过来的啦。你再看第一段文字，65页以下，对前提事实提出反证，你要攻击前提事实的话，提的叫反证。那么考点就是，反证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呢，针对你不负举证责任的事实所提的证据叫反证。所以说，为什么你攻击前提事实的时候呢，提的是反证呢？因为某乙本来就针对前提事实不负举证责任，所以你要攻击前提事实，对一个原本你不用负举证责任的事实所提的证据，留日派的学者称为反证。所以第一个救济的手段，这个专有名词就是这样来的，对前提事实提出反证。在第二种情形，66页， 对推定事实，推定事实指的就是待证事实啦，黑板上十年间继续再有这个事实。你的第二个救济方式，第二个攻击手段就是对推定事实，对待证事实提出本证加以攻击。答题的关键就是本证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本证这两个字的定义叫做对一个你要负举证责任的事实所提的证据，学理上称为本证。那你对我黑板上答案就出来了，因为刚刚依照举证责任转换的理论，现在这个待证事实、推定事实呢，举证责任已经转换到某乙身上，由某乙直接对待证事实负举证责任，所以现在某乙呢，反倒在法律上他的地位叫做对待证事实呢要负举证责任之人。那对一个你要负举证责任的事实呢所提的证据，学理上就称为呢本证。因此你第二个攻击的方式，如果你要去攻击推翻这个待证事实的话，你所提出的证据性质上叫本证。所以这个无聊的考点就是考你本证跟反证呢这两个专有名词的基本定义，如此而已啦。看起来很抽象，翻译成白话文对照实例题之后，同学会发现一点都不难哦，只是要你的脑袋额外记这两个奇怪的专有名词，如此而已。这就是第一种情形呢，会发生举证责任转换，法律上事实推定的一个概念。好，看完之后呢，同学书本再往后翻，来翻到66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二点呢。第二种会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名词叫法律上的权利推定，这个乍看之下呢，还真的长得很像哦，差两个字而已。第一个类型叫法律上事实推定，第二个类型叫法律上的权利推定，这两个名词的雷同度很高哦，差两个字而已，但是观念不太一样。观念哪里不同呢？所谓法律上的权利推定，这个奇怪的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要回到黑板上，文字的说明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66页到67页写得很清楚，我们就把这两页的文字呢转换成实际的案例，同学会非常好懂了。来，这个类型跟你刚刚左边看到的类型呢大同小异，简直就是双胞胎兄弟，基本观念都很像，只有一点点的小地方不太一样。什么叫大同小异呢？来，法律上权利推定的概念就是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你今天打这个官司啊，甲告乙告什么呢？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够简单的一个确认诉讼吧，甲就要告乙说呢，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我。好，在这个题目之下，请问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呢？就是 A 物所有权归属本身。确认诉讼的标的就是呢 A 物所有权归属本身这件事。好，在这个诉讼标的下，一样请问你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呢，在这个诉讼里面叫做呢你希望达到你的法律效果，就是你是所有权人这样的效果呢，你当然要去证明你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在这个确认诉讼里面呢，有够简单，你希望法院判你赢，判你胜诉，确认你是所有权人的话，你想要达到这个诉讼的目的，法律效果的话，这个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就是你要去说服法官说呢，你为什么是所有权人啊，你取得所有权的原因，你为何是所有权人，这样的一个证据提得出来，讲得出来的话，法院就会判你赢呢，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成为 A 物的所有权人。因此这个待证事实、权利发生事实呢，就是呢某甲呢必须要去证明说自己为什么是 A 物的所有人，如何取得 A 物的所有权。所以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在本件诉讼标的之下，就是典型的权利发生事实。那照惯例啊， 这个权利发生事实理论上应由甲负举证责任。详细的理由不再重复，因为呢，在通说见解之下，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致人负举证责任，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叫做 A 物的所有权归属于甲，这个效果是呢甲所希望达到的，所以原告甲一定是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的嘛，这个毫无疑问，所以本来理论上要由甲负举证责任。好，又来了，那这时候法律的逻辑完全一样，学者怎么讲呢？他说啊，有的时候立法者一样大发慈悲，佛心来也了。立法者有时候在一些民法或者特别法的规定里面，他会体谅说，你直接证明代证事实有困难的话，我们一样创设一些条文的给你优惠的措施。像黑板上这个例子呢，学者怎么讲呢？人后有的时候要你直接证明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呢，很困难了。你手上戴这个手表，可能是一年前、两年前呢，在地摊买的啊，地摊买的、夜市买的，也没有开发票，你怎么去证明这个手表是你的呢？所以有的时候吼，要你直接证明呢取得所有权的原因事实有困难，有困难的话，我们立法者真的很好心，会设计一些的条文呢，让你迂回的，只要证明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呢，就能达到举证的效果。所以像这个呢，代证事实、权利发生事实、取得所有权的原因事实，如果某甲你自己觉得难以举证，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 A 物是手表，是我在夜市买的，又没有开发票，我怎么去证明说呢？这个手表是我买的，我是这个手表的所有人呢？直接证明有困难的话，哎，我们居然翻到一个很好用的条文，943条的第一项。这个物权篇的条文又被诉讼法的学者拿来大做文章，相信同学不陌生。943第一项怎么讲呢？占有人呢，只要有占有的状态的话，你在占有物上行使主张的一切权利，立法者都先推定你是法有此权利。白话文的翻译什么意思呢？只要你提出单纯的占有状态，手表现在戴在我的手上，我单纯对手表有占有状态的话，只要你在诉讼中呢有这个占有状态的证明的话，法律的效果就是直接推定你对占有物有一切的权利。你嘴巴讲我是所有权人，我是留置权人都好了，反正只要你有占有状态的话，不管你讲说你对占有物有什么权利，我们都相信你讲的是真的，先推定你对这个占有物呢一切的事法权利通通都具备。所以这个法条好用在哪里呢？回到黑板上，诉讼法学者就说啊，像我们黑板上这个例子嘛，手表是我两年前在景美夜市买的，你现在呢要我证明说我确实两年前在夜市买这个表取得所有权，有困难的话，我们很体贴的让这个某甲呢可以迂回的选择呢去证明一个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就是单纯占有的事实。开庭的时候只要秀这个手表给法官看，说我现在占有这个手表，你只要秀得出来这个单纯占有的事实的话，前提事实得到确认之后，民法943第一项就怎么讲，推定你是法有此权利，推定你的主张，你权利的主张是真正的。你一开始是主张你是所有权人，只要你提得出占有的事实证明的话，我们就推定你是所有权人，直接达到你所希望的法律效果，这个确认诉讼直接就判你胜诉。这就是民法943的，也算是一种法律的推定。因为法条的用语943第一项有推定两个字，他说推定你是法有此权利。好，既然如此的话呢，学说上的见解就是呢，这样的情况也发生所谓举证责任转换。为什么呢？因为某甲本来要直接证明他取得所有权的原因，本来理论上依照学说的见解，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 某甲是对这个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要直接负举证责任的，而现在因为有一个943第一项优惠条款推定的规范，所以实质上等同于免除了甲对待证事实的直接举证责任，免除我直接去拿发票证明我取得所有权的原因，我只要迂回的证明比较好证明的占有事实即可。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条结构实质上也等同于免除了甲针对待证事实的直接举证责任。那学说的逻辑呢，实质上既然等于免除甲的举证责任，所以相对的就解为呢，那这一个事实的举证责任等于是呢转换到原本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身上。某乙本来依照法律要件分类说不需要对权利发生事实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做任何的举证，但是因为943的介入，法律上推定的介入呢，实质上免除了甲的举证责任。那逻辑上我们就认为甲的举证责任既然被免除了，所以呢解为举证责任转换导致到原本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身上，所以反而是某乙要去提出证据说服法官说甲并没有合法取得所有权的一个事由存在，反倒是直接的举证责任落到他的一个身上。这就是第二种举证责任转换，我们称为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好，讲完之后保证每个同学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哎呀，这两个概念不是都一样，确实长得很像，我们说它是双胞胎兄弟的条文，像在哪里呢？他们的结构都是啊，你可以有一个优惠的条文，优惠的措施，943也好944也好，反正这两个类型的共通点都是啊，立法者体谅你，如果你直接针对待证事实举证有困难的话，我们都允许你呢迂回的去证明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啊，只要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成立之后呢，你就直接免除了对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反而待证事实呢你就不用直接举证免除你的责任的，而且可以达到你所希望的诉讼目的法律效果。这是两个类型的共通点，既然长得这么像，都是共通这个逻辑的推论，那为什么要细分呢？这两类型的区分一样啊，也是很无聊的一个纯学理的概念，完全是以法条的用语来区分。啊，为什么说很无聊呢？结构都一样，这个同学黑板上左右两个案件对照一下就知道，基本的结构跟我们刚刚法学逻辑的推论呢完全几乎相同，唯一不同的在哪里呢？国内学者硬是以条文用语的不同呢硬是区隔这两个类型。什么叫条文用语的不同啊？来，你对照民法的规定，什么样的推定会被定位成第一种类型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呢？学者说像944第二项，如果那些民法或特别法的规定内容呢，法条是说前提事实证明之后推认待证事实存在，如果法条的用语是说某一个事实存在推定另外一个事实存在的话，它的用语如果是这样，那它就叫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像你944第二项再看一遍，前后两时占有呢证明完毕的话，推定前后两时之间有继续占有的事实存在，法条的用语是说推定呢前后两时间有继续占有的事实状态存在。所以这个法条的内容呢是呢推定某一个事实，推定待证事实，推定十年间继续占有的事实存在。所以只要法条的用语内涵是说推定某个事实存在的话，那它就叫做法律上事实的推定。相反的啊，什么叫第二个类型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呢？法条的用语只要是说前提事实证明之后推定某个权利存在，如果是直接推定该权利，法条的用语如果是说直接推定该权利，直接推定该效果存在的话，那就定性成第二种类型的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最典型你看943第一项，943第一项说 占有人呢，只要你证明有占有的事实的话，推定你是法有此权利。法条用语是说推定你有某某权利，所以真的是有够无聊的一个呢名词分类后，就依照你条文用语的不同，到底你前提事实证明完之后是推定某一个事实存在，还是直接推定某一个权利存在，就因为你这个条文用语的不同呢，硬是细分成法律上事实推定跟法律上权利推定两种。但是呢，如同我们刚讲的，你仔细思考这样分类真的很无聊了，因为不管是哪一个类型，反正效果都一样，都叫做会发生举证责任转换效果，都叫做呢实质上免除某甲针对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那么都是把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转换到原本不负举证责任的某乙身上。既然效果都一样，你硬是依照条文用语的不同呢，硬是切割成两个类型，好像真的在法理上面没有什么太必然存在的价值了。那只是现在学理的概念约定俗成，我们都分得那么细，所以在写考卷的时候呢，还是得硬是区分说哪一种叫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哪一种又叫法律上的权利推定，这就完全以呢条文用字遣词呢来作为所谓判断的一个依据。好，那么这是概念上我们简单的跟同学呢说明到这边。那同样的道理啊，请你自己呢举一反三加以应用哦。什么叫做举一反三加以应用呢？来，最典型的同学翻到你物权篇，这个呢法律上推定的规定啊，散见在物权篇的情形呢非常的多。譬如说什么呢？你翻到这个物权篇里面呢799条的一个规定就知道了。来，这个呢799条呢它怎么讲呢？这个个哦，抱歉，不是799条，这个请同学呢翻一下，在物权篇里面呢，请同学翻到817条的规定。来，像在共有章节里面呢，你看一下817条第二项，共有人应有部分，你抽象的那个持分的比例呢，应有部分这个权利不明者呢，推定其为均等。法条有推定，那你自己脑袋转一下，这种推定呢，当然也是举证责任转换的一个明文，但是这种推定就被归类为黑板上的第二种类型，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啊，抱歉，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为什么呢？因为法条的白话文翻译呢，应有部分不明，我只能证明我是共有人，但我没有办法证明说我的应有部分的权利比例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当我只能证明我是共有人，但无法具体直接去证明我的持分比例、抽象的权利比例的话，法律就直接推定按人头均分。如果总共有三个共有人的话，每一个人的持分应有部分的权利比例呢三分之一。所以这个法条真正的意涵呢，推定的内容是直接推定一个抽象的权利比例，并不是推定一个所谓事实状态的存在。所以这个条文的性质呢，类型上是第二个类型，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一样会发生举证责任转换。因为今天假设我打一个确认诉讼，确认我对这个共有的 A 物呢享有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比例，当我打这个确认诉讼的时候，本来我要直接证明说我有三分之一的比例，那我证明不出来没有关系，透过817第二项这个优惠措施，我只要证明我是共有人，迂回的证明一个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只要我证明我是共有人的话呢，就算这个持分的比例我无法举证，法律也直接推定按人头均分，有三个共有人，那我的权利比例就是三分之一，所以类型上等于直接免除了我对权利比例的举证责任，反而是把权利比例的举证责任呢 转换到原本不负举证责任的相对人身上，其他共有人如果要推翻我三分之一的比例的话，反而是他们要提出证据呢，来证明说我的权利比例呢不到三分之一了。所以这个817条第二项类型上跟943完全一样，都是一个法律上权利推定的规定，一样会产生所谓免除举证责任、转换举证责任的一个效果。好，那第二个类型看完之后，最后收尾的地方，同学看一下66页以下括弧4又来了。效果的排除方法，也就是呢救济的手段了。这考题真的千篇一律，又把我们刚那一套搬出来考你。如果你是相对人某乙的话，某乙当然是这个理论之下的最大的牺牲者，最不利的。他本来对待证事实都不用负举证责任的，现在莫名其妙多了这个理论之后呢，举证责任转换到他的身上。那请问你了，这个不利地位的某乙呢，法律上有什么救济的一个手段？那你想也知道，法律上当然是两种救济的手段哦。哪两种呢？第一个直接攻击前提事实啦，第二个直接攻击所谓的待证事实。那结论一模一样，如果你选择攻击前提事实的话呢，那你提的证据就叫做反证。所以你看67页第一点，证明呢反对规定或者对前提事实提反证。什么叫对前提事实提反证啊？某乙可以攻击某甲说他根本不是占有人，没有占有的事实。乙可以攻击某甲说某甲根本就已经丧失占有，或者只是占有辅助人了。你只要这一点能够攻击成功，攻击前提事实成功的话，那么呢对你的法律上地位就非常有利，法院就会判甲败诉。再来第二个救济手段，当然就是直接攻击待证事实。什么叫直接攻击待证事实啊？某乙可以向法院提出说，我当初呢有买这个手表的发票，我才是这个手表的所有权人啊，我才是有取得所有权的原因。某乙如果提这个证据的话，法律上就叫直接对待证事实加以攻击。这时候他所提的证据，学理上的评价就叫提出本证哦。所以这个逻辑同学如果懂的话，书上这些抽象的文字呢不用看，你在考试的时候呢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呢具体的一个文字描述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98年司法官所考你的何谓法律上的推定，然后要同学自己举例加以说明呢，把这个相关的学说理论呢法律上推定的这两个类型的概念呢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这个抽象理论同学一定要借用我们黑板上实际的案例跟说明呢，比较能够让你了解说呢到底这个文绉绉的理论呢它所强调的重点何在啦。好，那么这个法律上的推定呢，这两个类型呢会产生举证责任转换概念呢，看完之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呢衍生的讨论。来，你看到书上的67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三点，来67页第三点一个概念比较的一个问题，要你去比较民诉282条。这个282条呢学说上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事实上的推定，或者是我们黑板上所称的单纯的事实上推定。这两个名词都有人用了，讲的是同一件事。虽然98年司法官没有考到这个观念，不过既然讲到了，就干脆一并的跟你做比较，把学者文章跟研讨会的内容呢刚好做一个完整的结束。来啊，这个比较的点在哪里呢？国内的学者呢特别强调说，拜托同学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什么呢？不要误会民事诉讼法282这个条文了。所以请你翻一下282在讲什么。这是骆永嘉老师在文章特别强调，也是呢教科书上会特别强调的观念。大家好像都很怕你误会282条，所以几乎每一个老师的教科书呢讲到282条都会特别拿出来提醒你注意。为什么怕你误会呢？来，同学你现场翻一下民事诉讼法282条在讲什么呢？这个条文很简单，它怎么讲？法院可以依照已明了的事实推定待证事实的真伪， 请你把推定两个字圈起来，大家会写文章就是怕你太兴奋。很多同学很兴奋说啊，我看到推定两个字，这个民诉282条法条也有推定两个字，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举证责任转换的规定，可是呢它并不是举证责任转换的规定。这个法条的重点呢，请你对照书本67页刮胡二，把刮胡二的文字呢直接抄在你小六法旁边。国内学界一致的见解告诉你，民诉282条性质上并非举证责任转换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举证必要减轻的一个规定。所以麻烦你把重点注记在小六法旁边。282条的结论是它跟举证责任转换无关，它不是一个举证责任转换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举证责任必要减轻的规定。所以这边你要辛苦一点的，又来一个抽象的名词叫举证必要减轻的规定。啊，刚刚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来，一样吼，请你回到黑板上。这个举证责任章节呢，同学必须辛苦2堂课，因为它全部都是在要求你去懂这些学理上很抽象观念。上礼拜四要你去懂法律要件分类说，这个礼拜你要懂这个什么法律上推定的规定，要懂这个什么举证责任转换的理论。那最后呢，剩下这一个282条啊，282条在讲什么呢？这个282条，同学就看这个实际的案例。抽象的理论吼，嘴巴跟你讲破了，你也听不太懂。尤其是用这个文字呢，你更难理解。但是只要对照实际的案例呢，再搭配抽象的理论呢，懂了之后呢，你自己看文字真的就轻松很多。来啊，什么叫事实上推定啊？同学看一下黑板上这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在考卷上看到这个考题，辅大法研骆永嘉老师出过，东吴法研骆老师也出过哦。所以这个案例从他文章上抓出来的，在法研所至少重复出现2次以上。来，怎么样考题呢？哦，这个甲夫呢要告乙妻还有 A 子告一个婚生否认之诉。民法亲属篇这个条文各位应该不陌生，甲就主张说小孩不是我的啦，可能是我老婆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通奸所生的，这个小孩不是我的种，不是我的真实血统，所以我要提起婚生否认之诉，推翻掉我跟小孩的亲子关系。好，在这个前提下，请问你诉讼标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民法1063这个形成权嘛，它是形成之诉，诉讼标的就是1063的婚生否认权。那再考你，在这个诉讼标的之下，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是什么呢？法条写得很清楚，妻非自夫受胎，讲白点啦，小孩跟你没有血统联络了。所以呢，打这种诉讼最简单，实务上就是验 DNA 嘛，小孩到底跟你有没有血统联络呢？花个几千块1-2万的去验 DNA 呢，看那个报告出来呢，就真相大白了。所以说呢，这个权利发生事实，请问你谁要负举证责任呢？理论上当然是甲夫要负举证责任。因为既然呢它是权利发生事实的话，就有主张该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那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的效果就是否认权具备，否认权发生，这个效果对甲夫当然是有利的。所以想也知道，一定是甲夫呢会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甲夫要针对这个事实负举证责任。所以你上过法院都知道，要验 DNA 的话，一定是由甲提出申请，由甲去缴费。婚生否认之诉一定都是原告呢主张说呢，妻非自夫受胎，主张小孩跟自己没有真实血统联系，那所以一定是原告自己要花钱呢去做 DNA 的检验，去证明这个待证事实存在，证明权利发生事实存在。好，既然理论上应由甲举证，这时候陷阱来了。 立法者在民事诉讼法也设计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也有一个推定的规定，在282怎么讲呢？法院呢，得依已明了的事实推定待证事实的真伪。这个条文怎么翻译呢？来，各位回到黑板上，它的白话文翻译就是呢，同样的逻辑，如果你直接针对待证事实的举证有困难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也给你一个优惠的措施。来，像黑板上这个例子怎么讲呢？如果你今天是假夫了，那立法者说，假夫呢，如果你真的穷到被鬼抓，什么叫穷到被鬼抓呢？各位，你将来上过法院就知道，大家都晓得说去验 DNA 就出来了，问题是验 DNA 要钱哦。以前呢，最便宜的是调查局呢跟这个刑事局哦， DNA 一个检体呢只要8000块，但现在这两个国家机关太忙了，大家所有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呢，有验 DNA 必要的全部往那边送哦，他们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大的案件量，所以现在他们几乎都是以刑事案件的比对呢来做主要业务。如果你是民事案件，这种亲子纠纷要验 DNA 的话呢，你要交钱可以排队哦，但有的当事人不愿意排，因为他们最便宜一个检体收8000块，你现在要验，我可能要排到半年以后了。那不愿意排的，你自己到各大教学院去，台大、荣总你可以验哦，这是一个小尝试啦。你如果不想排队要快的话呢，你就自己到各教学医院呢，公立医院都有在验，不过呢验起来就很贵哦。那每一家医院的收费呢，一个检体有从15000到25000不等哦，反正就是比8000块要贵很多啦。看看你有钱想快的话呢，你就不要到调查局、刑事局去，你自己到了医院去呢，都可以做检验。那不管如何，假设某甲真的很穷，穷到说不要去台大医院了，一个检体20000块他出不起了，连法院要安排他到调查局验一个检体8000块而已，他老兄也说我也出不起哦，我全身上下剩下80块而已哦，再多就没有了。所以即便你安排我到最便宜的调查局去呢，要8000块我都出不起这个检验费用。假设你真的穷到这样，这个某甲在法律上的地位就是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有困难。你真的穷到连8000块直接去举证说呢小孩不是你的血统都有困难的话，没关系啦，立法者给你一个好大的优惠，你可以主张你要依照282条的规定。282条怎么讲呢？法条说依照一个已经明了的事实就可以推定待证事实真伪。什么叫已明了的事实呢？同学圈起来，法条的已明了事实就是黑板上所谓的比较简单去证明的前提事实。所以逻辑上一样，你如果直接针对待证事实举证有困难，我们准你呢迂回的针对一个比较简单证明的前提事实去证明。简单的前提事实证明成功之后，直接可以推定待证事实存在。好啊，什么叫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啊？学者文章上就举一个例子，这例子写在黑板上，同学就豁然开朗，知道这个理论讲什么了。如果你是黑板上某甲的话，出不起钱去验 DNA， 但是没钱有没钱的诉讼方法，没有钱的人打官司呢，山不转路转了。某甲真的很厉害，他怎么讲呢？报告法官，我虽然出不起钱去验 DNA， 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说小孩不是我的，但是我有一个间接事实、前提事实，拿出来之后保证你会同情我。什么样的前提事实啊？报告法官，我刚蹲苦窑蹲出来后，我在监服刑，假设我服了10年，我在监狱里面的蹲苦窑蹲了10年了，这10年内呢，我都待在呢监狱里面，根本没有出监狱一步过。结果没想到我出狱的第一天呢，我老婆就带着2-3个小孩来迎接我呢，这2-3个小孩全部都不是我的哦，我在里面蹲了10年，怎么出来莫名其妙变成便宜老爸？所以呢，我就跟法院提出一个前提事实，就是我在监服刑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很好证明，不花任何一毛钱。但这个事实只要我证明成功之后，法律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依照282条的规定，依照一个呢已经明显的事实呢，可以呢推认出待证事实的真伪。这个呢一般人的通常论理经验法则呢都会推论出说，任何理性的第三人，任何法官呢，依照通常论理经验法则，确实啊，你都在苦窑蹲十年了，这个小孩想你知道吗？不可能是你的哦，小孩才两三岁，两三岁的小孩在里面蹲十年了，怎么可能是你呢？受胎所生的呢？绝对不是你的真实血统，所以不用验 DNA， 我也直接可以判假夫胜诉。所以你透过迂回的去证明一个比较简单的前提事实，也可以推导出待证事实存在，进而达到你所希望的法律效果。这个法律效果就叫婚生否认。好，那黑板上这个模式就被归类为第三个类型，叫单纯事实上的推定。好，那重点来了，同学一定有个疑问，哎，老师啊，第三个类型不是跟前两个一样？跟前两个真的很像，像在哪里呢？他们的逻辑都是，你不用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我们准你迂回的证明一个前提事实，透过迂回证明前提事实，比较好证明的前提事实存在之后，一样可以推认出待证事实的存在。所以这个逻辑不是跟第一个类型一样吗？既然逻辑跟第一个类型一样，为什么你说第三个类型呢不生举证责任转换，只生举证责任必要的减轻呢？那原来他们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呢？同学考试的时候关键字请你点出来，唯一的差别就是学者很强调，第一个类型法律上事实推定，这个类型的定义就是某一个条文，讲白点，属于第一个类型会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情形呢，它在法律的特色叫做呢，前提事实之所以会推认出待证事实存在，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法条呢，白纸黑字明文的有做这样的推定。哎，像944第二项讲的再清楚不过，前后两时再有者，推定中间继续再有，法律有白纸黑字明文的推定，待证事实继续再有的状态存在，法律有明文推定的，这个才会发生举证责任转换，才会归类为第一个、第二个类型。好，那回过头看，第三个类型跟前面两个类型最大不同何在？考试要你写的关键就在这边，第三个类型跟前面两个类型不同点就是呢，前提事实会推定待证事实，推定的过程并非基于某一个法条的明文规定，而只是依照审判者的通常论理经验法则。所以只要前提事实推定待证事实的过程呢，靠的是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来推定，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单一的条文明确规范的话，这一种的形态就被定性成第三个类型，叫单纯事实上推定。像你看黑板上这例子再明显不过，请问你了，你翻遍整个亲属法或者翻遍所有中华民国的法律，有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说夫在监服刑者推定小孩不是你的？你绝对找不出这个条文吗？没有任何一个实体法明确的讲说只要夫在监服刑者呢一定推定小孩不是你的。既然你找不到任何成文法的依据，那你会得到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依照人的常情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所以只要中间这个转换推论的过程呢是依照通常论理经验法则的话，那这种类型学理上就定性成第三个模式，叫单纯事实上推定。那这种单纯事实上推定 国内学者赋予它不同的法律意义。什么意义呢？刚刚你书上看到的叫你抄在小六法的这种类型呢，我们学说上认为举证责任不生转换，只是举证必要减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来，你对黑板上翻译一遍呢，你就很好懂了。我们法律逻辑就是甲针对待证事实依旧要负举证责任，这个妻非自夫受胎的权利发生事实待证事实呢，依旧依照通说的见解由甲负举证责任，甲并没有实质上免除对他的举证责任，所以这个事实的举证责任也不会转换到被告乙妻 A 子的身上，所以从头到尾举证责任都不转换，都是依照通说的见解，还是由甲夫要针对这个权利发生事实直接负举证责任，只不过证明的必要性、举证的必要性减轻。什么叫举证的必要性减轻啊？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你不需要太用力的提出太多证据，因为呢，我们依照一般论理经验法则呢，法院都会自然而然的呢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但是这个毕竟是依照人的通常论理经验法则，那么呢，在逻辑上只能够评价说，那你提出证据的强度必要性减轻，但是理论上举证责任还是落在你身上。这就是学理上面强调的举证责任不转换，只是举证的必要性减轻。那举证的必要性，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你不用呢提出太多的证据，不用太用力的去找证据呢，法院都会自然而然的依照论理经验法则呢做出对你有利的一个认定。这是概念上来讲的第三种类型，民诉282条呢学理上称为单纯事实上的一个推定。这个在预试的选择题也曾经考过，这种理论都可以拿来考选择题哦。选择题就直接问你说呢，下列哪一种情形不生举证责任的转换？那其中一个选项就是民诉282条这种事实上推定的规范呢，并非是所谓举证责任转换的一个规定。那同学完整的呢，利用半堂课的时间，把黑板上这三个名词呢，自己呢记得在考前呢再拿出来翻一遍，把这些抽象的学说理论呢再看一遍呢，来强化你对这些名词的一个基本了解。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完整的把呢第三节呢这个呢举证责任分配的章节呢全部的重点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这个章节呢很比较属于呢偏学理的概念，国考的常课，同学念起来稍微辛苦一点哦，因为全部都是要你去理解一些抽象的法学理论。那我花了大概呢接近两堂课的时间呢，把这些相关抽象的理论概念呢跟同学说明到此。那第三节呢看完之后呢，来证据章节你再往后翻，紧接着的时间各位就轻松很多了。因为常考比较难的呢都在呢这一堂课呢还有上一堂课讲完了。那第四节证据程序我们上礼拜也讲过，所以呢请同学直接翻到第五节。证据这个单元呢剩下后面两个小段落，第五节呢证据方法，还有第六节证明妨碍，剩下这两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单元。这两个小单元也会考啦，但是考点的掌握呢同学就好懂得多了，它没有像我们这么抽象的什么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转换的理论没有这么难，没有这么抽象啊。你把一些法条的体系架构还有基本解释论稍微弄清楚就好了。所以呢请你翻到了80、90页以下看一下第五节证据方法。这一个单元呢唯一要提醒同学注意的就是，请你千万不要按照教科书或者是补习班用书的编排方式去念。我们书上的编排呢跟教科书的编排是一样的，那一般教科书的编排方式呢不太适合初学者。为什么呢？你看一下90页以下，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标题叫做书证，然后你接着往后翻。书证呢这个类型看完之后呢， 108页第二种的证据叫做人证，这是第二种的形态。那为什么说吼不要按照这样的一个编排方式呢？因为它呢会混淆你的一个基本体系。有时候念教科书是有技巧的，教科书通常是依照法条的顺序，或者是呢立法的法典里面的一些呢立法理由的说明呢，它来按顺序做一个编排，但是这个顺序有时候未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你在看第五节之前呢，都先不要管条文跟书本，你先把这个黑板上的树状图稍微了解一下，基本的观念体系有了之后呢，再带你看细部的文字说明跟条文的规范，你才比较容易抓得住重点了。来，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呢？首先请你先弄清楚这个单元在讲什么。来，第五节的标题叫证据方法，这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证据方法呢，我们第一节的时候讲过，白话文的翻译不晓你还记不记得，证据方法的白话文就是证据的种类，哪些东西可以当证据啊。所以整个第五节要跟同学强调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跟你介绍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可以成为合法证据的类型种类有哪些。再讲白点，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当证据了？这个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当证据，就是指呢证据的种类、证据的类型，也就是第五节证据方法所要谈的。好，白话文你了解之后，请你凭直觉回答我一个问题。就算你完全没有念过法律，直觉你也可以推出可以拿来做证据的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做证据啊？不外乎只有这两种。第一个就是拿人出来当证据，这个叫人证。第二个就是你拿物品出来当证据，这个叫物证嘛。不用看法条，凭直觉你应该推得出来，不会有第三种可能的。除了以人为证据或者以物为证据之外，你绝对想不出还有第三种东西可以成为证据的。所以整个法典的编排跟体系就是这样展开的。立法者说没错，能够成为证据的不外乎就是人证、物证两种，能够成为证据的东西不外乎就是以人作为证据跟以物作为证据了。只不过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采取一个非常啰嗦的规定，就是呢把这两种证据的种类内容加以细部化。以人作为证据我们又细分成两种，所以呢重点就是呢整个章节的开展呢就是黑板上这个体系表，以人作为证据跟物作为证据，这是两大类型的证据，证据的种类在这两大类型之下，每一个大类型又细分成三个小类型了。以人作为证据，然后我们接着研究啊，什么人可以拿来做证据呢？立法者直接先告诉你结论，什么人可以拿来做证据啊？三种人啊，第一种人叫证人，第二种人叫鉴定人，第三种就是89年全新增订的367条之以下当事人讯问制度。所以要拿人讲的话来作为证据，那么这些人总共有三种人讲的话可以拿来当证据，哪三种人呢？证人、鉴定人跟当事人讯问这三种，这叫人证的细部类型化，又分成这三种。同样的逻辑也是， 啊，你说物可以拿来当证据，那么你要拿物品来当证据的时候呢，立法者又仔细的在研究什么样的物品可以拿来当证据呢？一样，三种物品可以拿来当证据。第一种物品就是文书，一张纸一张纸，这种文书呢，这种有体物可以拿来当证据，称为书证。第二种就叫文书以外的其他有体物，只要是文书以外你看得到摸得到感触得到的桌子椅子啊等等呢，也可以拿来做证据，这叫文书以外的其他有体物。第三种也是89年新法修订的，第三种可以拿来当物证的叫准文书，363的规定。所以各位先简单一个基本的体系结论，就是呢，我国法上可以拿来当做证据的形态总共有六种啦，人证跟物证呢各细分成三种的前提下，所以总共这六种情形六种的类型呢，在我国诉讼法上都可以拿来作为证据之用，都是所谓呢证据种类的一环。这是整个第五节呢证据方法里面一开始同学先有的一个基本体系架构。好，既然有这六种的证据类型的话，那同学问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来，先下结论了，有时间当然请你呢考前花一点空档呢六个单元都复习一遍，有时间都复习最好啊。假如你说我很忙哦，真的忙到抽不出时间，你要偷懒的话，六种类型拜托你哦，文书这个类型一定要看。我们书上的第五节呢首先登场的就是书证，一般教科书也是。为什么六种证据的类型文书摆第一个呢？理由很简单，大家约定俗成的默契，因为它最重要最常考哦，所以书本的编排反而是把最常考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呢先提到前面来跟你做介绍。这就是我们说你先不要急着看书本的内容，先架构整个体系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你将来要偷懒，六种的证据种类别的都可以不看，请你文书的单元一定要记得拿出来看一遍，因为80%以上的考题呢全部集中在这个类型，相对来讲其他五个类型呢考试的几率稍微低一点啦。你要投机取巧的话，倒是可以不用浪费时间再研究其他的五种类型了。这是一开始呢基本的体系架构上呢我们先跟同学说明的一个地方。好，那中场休息之前呢先耽搁5分钟，我们先来看一下呢比较简单的那个重要的齁，等一下再讲，先来看比较简单的。来，什么叫比较简单的呢？我们先请同学看一下人证好了，人证在国考的几率呢非常的低齁，因为它也是学者呢不太呢研究的一个地方啦。观念很简单，人证的三种类型呢我们中场休息前呢先看第一种证人。好，什么叫做证人呢？这个名词各位不陌生了。来，证人的部分呢请你往后翻，来请同学翻到呢108页的部分。何谓证人呢？看一下108页的基本定义。所谓证人就是呢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这是我们书上108页定义的最后一行。所以证人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定义就是原告被告以外的第三人，然后呢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呢事实的经过。所以证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你有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某些事实，那我们开庭的时候请你到庭来陈述，陈述你所亲身经历。